物的濕街市繼續營運。澳洲沒有要求國內的濕街市關閉，政府引述專家建議出售野味的濕街市應該逐步被淘汰。漁農官員解釋，濕街市本身是絕對安全，悉尼的魚市場就是例子，但如果街市出售野味，就會出現目前威脅人類的生物安全風險。科學界懷疑中國武漢的濕街市可能與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有關。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早前說，這類街市是全球很多人的重要食物來源，但往往管理不善，建議除非這些街市嚴格遵守食物安全及衛生指引，否則不應該開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日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初时雨势较大，接近下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8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77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2元，升2.6；世茂房地产30.8，升4毫；阿里巴巴204.2，跌1.2；中国平安78.05，升2.5；盈富基金24.25，系升1.5；中国银行2.86，跌5；美团点评100.2，跌1.1；平安好医生114.2，系跌5毫；友邦保险69.5，跌6毫；中国移动61.6，升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69，瑞士法郎7.974，澳元4.918，加元5.478，新西兰元4.633，欧元8.38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32。日经平均指数报19429点，升291点。港金现价报1586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65美元，卖出171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咧，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定富街，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啦。咁除咗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前面少少咧裕民坊嗰段都系挤塞噶啦。咁而家成条咧观塘道啊，去油塘方向，咁啊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另外啦，西贡公路呢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呢来回方向都係挤塞嘅，特别係入西贡啦，龙尾已经去到接近正直之中学啦。就係、是、西贡公路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呢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呢係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係好塞，特别入去西贡呢，龙尾已经係接近正直之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嗰条支路咧就慢车。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其实开始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李十一呢首系新歌啦。咁然之后转头去到四点钟咧，都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黄远志嘅。 独个铺未见的路，独个酒如何活好，独个哭直到朝早。风起舞，常要追，常要赶路，没法死，唯求活好。就算心如荒岛，亦无想能及走。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大咗，然后转身躲。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游荡只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太早，然后转身躲。走过冬冬都算数，没有相拥抱，但我总归没有甘心，没有依偎，莫有孤独，早知我始终孤单，当一切重要怎么支撑，天知道不过为人参过全过，也很早，愿某一位见到这位变得很好。 做嗰边个监制主唱都系李十一啦，填词揾嚟有 Oscar， 有李十一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一起一个人》。 日嘅骚动音乐咧，请嚟嘅有黄婉之啊 ，Hello，Hello Eric，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嗱，咁啊收到你呢首嘅新歌啦，咁啊嗱，上次就系草间弥生啦，波点女王啊嘛，咁然之后今次咧碧玉，咁好明显就系你一个好中意嘅一个，都系艺术家咯，我觉得佢系去到 Bjork 啦，系嘛， 系， 嗯 ，OK，喂，介绍呢首歌先 ，OK， 我介绍下呢首歌啦，嗱呢首歌叫做碧玉，咁咧。碧玉，你应该读碧玉嘅。 碧玉，碧玉， 碧玉好似好过碧玉，因为我都乱咗啦。大家近排用呢只歌名玩咗好多个 version， 例如煮饭嘅时候佢会用一嚿嚿嗰啲肉啦，或者我嘅 stylist 会同我讲我着衫嘅时候系好碧啦嗰啲肉，即都听得太多版本，我都开始乱啦。 系 但系其实呢一只歌同之前波点女王嗰个出发点咧，一样就系我想同一啲我好欣赏或者好仰慕嘅艺术家或者一啲艺术作品有关。不过唔同嘅地方就系上次真系波点女王系向草间弥生致敬嘅。但系今次咧。就是透过我的好多年的偶像 Bjork 的一个由于想去看他演唱会的一个经历、令到我有一个更大的感受。 Okay. 我在个 tagline 度写话有些旅程事与愿违才遇上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讲一次我想去看偶像 Bjork 音乐会的经历。点知呢我好兴奋啦，即系准备咗好多个月啊，买晒机票啊，去罗马嗰度睇嘅。 哦，系。 咁我就即系好开心，因为我都唔系第一次去罗马噶啦，嗰次已经系第二次去罗马，所以系 double 嗰个兴奋嘅一个旅程嚟嘅。 系。 终于可以喺罗马呢个地方再去睇自己偶像嘅音乐会，点知因为落雨啦、行雷啦，咁就企喺度湿晒几个钟头，等咗几个钟头，然后见到偶像只系。一分钟的时间他就出去个台度话对唔住我哋要 cancel 啦咁样。咁、个故事其实係咁，但我喺碧玉呢隻歌里面想讲嘅就係、是、照计好惨啦，即係去到冇得睇，跟住又失晒又好失望，应该会好唔开心啦。但係我自己都好 surprise， 我冇呢个感觉，我觉得好幸福同埋耶，好似完成咗个旅程咁样，好开心。咁我沉淀咗个感觉，即系点解咧？点解一个失落感反而会有幸福嘅感觉咧？原来因为成个旅程都系有我爱嘅人陪住我一齐去度过。所以呢只歌想分享嘅重点其实系呢一样嘢咯。 喂，嗱，咁你就将呢个古仔同埋即系你嗰个嘅个启发啦，然之后就同阿林夕就系沟通就，我有个咁样嘅 message， 咁可唔可以邀请阿林夕去到为你填呢首歌嘅歌词咧？咁样 系啊，我都用咗千字文去介绍我呢个故事。 系 咁，所以我睇翻林夕嘅歌词咧，其实佢嗰两句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其实。我自己是很有感受啦，同埋即刻就即联系到，其实好多人都是有好多 planning 或者有好多好想达成嘅目标，但系最终呢佢係有一个 detour 嘅，可能係事与愿违，可能係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因素係会改咗个目的地，但系反而嗰个旅程係更加美丽嘅。咁所以我自己唱呢个 chorus 嘅时候，唔係脑里面唔係淨係諗住 Bjork 嘅画面囉，而係呢一啲感受。 因为所以都因为咁，所以其实嗰个英文嘅 title 啦，碧玉就係中文名啦，咁所以然之后英文个 title 就係叫 The Path of Light。咁其实即係有一种即係喂其实即係有种光明，即係唔係咁消沉嘅一首作品嚟嘅。 係啊，唔消沉㗎。同埋碧玉呢本身佢係解 gem 啦，即係佢係一个 宝石宝 咁样。係啦，咁就好珍贵嘅。咁所以其实都係代表咗大家心里面嘅嗰个宝藏囉。咁呢个属于自己嘅嗰个宝藏，咁珍贵嘅旅程。咁珍贵嘅 detour 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呢？每个人其实都唔同嘅，每个人心里面嘅碧玉都系唔同嘅。 血墨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换来碧玉两上千。 对象，雨滴中有着你渡过，先知有幸福伴我高唱。走越漆黑，万无过梦想，天总有礼物令幸福上。走越分担，亦会变分享，更的拥抱藏心 嗱，所以首歌咧，嗰個出發點即係嗰個起點啦，我哋啱啱聽阿黃婉之就介紹咗啦，就係、是、嚟自一次睇 show， 但係睇唔成嘅一個嘅經驗啦。好啦，我就想再問啲艱難啲嘅嘢啦，因為我就咁聽你嗰個 arrangement 咧，因為今次你自己作曲啦、編曲啦、監製啦、自己唱啦咁樣啦，咁 vocal producer 就繼續有你嘅好拍檔就係阿馮漢明啦咁。咁但我即係聽我編曲嘅時候，我哇哦！花得多唔多时间？我想问，都几精致嘅，所有嘢都同埋好气势磅礴啊！嗰件事，我觉得 系，的确咧系花咗好多时间。其实 Alex 咧收到我呢个编曲嗰阵，佢吓咗一跳。首先佢系好感动啦，同埋好乱啦。佢收到300多条 track， 佢即系自己编曲编得多，编管弦乐。都編好多，但係開出嚟嗰個 file 係咁樣嘅版圖咧，佢都係好少見嘅，咁所以佢都花咗好多時間幫我執靚啲先至去做個 mixing， 咁但係今次的確就我自己編曲嘅，由於咧我好想唔係淨係，即係如果就咁 sound nice 咧，其實唔難嘅，即係可以因為我都係學音樂，學咗好多年，所以其實可能擺隻手喺個 keyboard 度彈一啲有個 chord 框住嘅嘢咧，其實可能已經係唔會太難聽啦，或者會大家聽落覺得 make sense 嘅一個 sound。但係我今次真係好想專業啲去編一個管弦樂嘅音樂。所以我其实呢所谓编曲编咗200小时呢讲出嚟有啲失礼，因为识编管弦乐嘅人佢可能话喂我3个钟搞掂㗎喇你呢隻咁样啦。因为我真係花咗100多个钟呢係 online 咁去上啲101。啊呢一个乐器佢个 range 最好听系几多度啊，叫做边个音调边个音呢，呢种乐器嘅特质系適合去做啲乜嘢效果呢，咁係上堂嗰度上咗100多个钟。係啦，咁就先至 come up with 呢一个嘅編曲。 但我想知为你演奏，即係同你合作做演奏嘅呢一班嘅樂手，因为其实你去 YouTube 呢你 search 呢一个 MV 啦，首先好靚啦，因为我哋再讲啦。咁但係然之后佢係将所有嗰啲係樂手嘅啲 credit 寫晒出嚟嘅。呢一班樂手係你先前合作开定係点样认识佢哋㗎？ 大部分都係合作开嘅，其实盡量之前我啲音乐呢係 Alex 編曲嗰啲，如果有管弦樂嘅呢都盡量会係真嘅樂器嚟。 嚟嘅。咁有一啲都係之前嘅樂手，再加一啲新認識嘅樂手啦。咁其實嗰個錄製過程都有啲有趣嘅，就係佢哋由黑面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叻。其实看我戏的人会明白的，你不要说帮我听条 line 几难弹，其实我一望就识弹的了，即是学 classical 特别是会明白的这样东西。那他们不会觉得难的，难在是我不知道你的谱写什么，我看不明白我怎么拉呢。那么由黑面至到我当场呢是即刻 ,ok,ok,、okay, okay, 不好意思，因为呢我是 digital 咁样 print 出嚟呢，我冇諗过佢会歪呀嗰啲花 line, 咁我要重新用手写啦，重新又计过。我呢隻歌嘅拍子又鬼咁难数啦。咁所以我自己花咗好多时间系录音。现场要去执好多谱啊， 系，所以你其实呢两首歌咧，你都系滚啲乐手嚟教飞嘅。我记得上一次你即系波点女王嘅时候，你都话啊，你编嘅时候你系冇谂过嗰啲吉他手定系 bass 手啲手脉脉到咁阔啦。 冇错，上次嗰个教飞唔同，上次就系你想要清楚嘅乐谱，得我写俾你，写完你弹到至好啊，咁啦。咁佢哋好专业望住个谱。Yeah.不是说弹不弹到那个问题，依家你是去到物理学啊。 是我知道 啊。你那只手不是这样抹到这么远的。 是 。所以对乐手都是另一次的挑战啦，朋友也都越来越少啦。 是。所以我想你经历过这些 project 之后，我不知道你接下来应该陆陆续续都继续会有这个 project 的延伸下去啦。那我希望你到时在音乐圈做朋友啦。 是我都冇再去担心啦。我都唔再諗啦。就唔淨止係音乐圈，因为我而家譬如波点女王同埋碧玉呢个 MV 都係自己去做导演啦，自己剪片啦。咁我过程中我都係要用好多唔識用嘅 software, 咪又係不断打俾朋友问囉。即系而家，我觉得大家复我 WhatsApp 系慢咗噶啦， 系唔紧要啦，OK 嘅， 热情冇咗， 识啲新朋友咯。嗱，我哋呢个时候咧，听一听黄婉之呢一首歌先，系啦。咁我哋转头咧，继续就揾阿黄婉之咧，因为我仲想听埋你录音嘅时候啦，咁同埋就系、是、个 MV 啦，非常之靓嘅 MV。咁我哋转头继续有黄婉之咧，就介绍佢呢首《碧玉》嘅。 玉眼能看透现实，眼中各种角色幻觉，虽不堪。病态为创作精神，叫草间生命变斑点化身，开作天择强逼的艺术，是美丽野心，天地空间变得很神奇又震撼，前卫扭转电堂，要世界不屈。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话，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政党嘅区议员要求同佢会面，期待未来同区议员多交流。对于现届区议会以泛民主派占多数，佢话民生项目无分背景。被问到会怎样处理有区议员涉嫌违法被捕和个别区议员选择服务部分市民的情况，徐英伟说，区议会运作需要跟从区议会的条例，服务市民不可以选择，不可以拣择，希望议员为全港市民服务。新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未来会多与业界沟通，同时加强协作和人才培训，期望做好本港创科研发、商品化和推出市场的工作。薛永恒到立法会出席会议的时候说，自己过去几年在机电工程处的工作都与创科有关，认为怎样将产品创意落地并商品化，以促进经济发展，要再做多一些，包括开发成品，怎样由政府支持取得确认，再透过本港金融市场体制去商品化，是重要的课题，重新会与业界保持沟通协作。教育局话，本年度的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在6月初透过邮递方式通知家长，家长无需亲身前往统一派位中心领取结果，以减少社交接触，阻止病毒在社区扩散。教育局会在6月3号至4号将印有统一派位结果的小一注册证透过香港邮政的本地邮政速递上门派递给家长，如果派递的时候没有人收件，会留低领取邮件通知卡，以便家长到指定的邮政局领取邮件。如果家长在6月5号仍然未收到小一注册证或者领取邮件通知卡，可以在6月6号至7号到指定的领取中心取回小一注册证。教育局会在明日致函家长通知有关安排的详情。新加坡一名男子违反居家隔离令被判入狱6个星期，是当地首宗案例。涉案男子早前从马来西亚回国，没有遵照政府要求居家隔离14日的抗疫指引，到街市熟食档晚餐享用肉骨茶。新加坡普罗大众假如外出用膳，一般会去街市的熟食档或者是美食广场，因为菜式价廉物美。政府早前因应疫情禁止堂食，食肆纷纷转做外卖生意，但很多小店的经营者都是年长人士，不懂怎样用手机程式接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是初时雨势较大，接近下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2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83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蚊，系升1.8；阿里巴巴204蚊，跌1.6；世茂房地产30.65升3毫；中国平安78蚊，升2毫；盈富基金24.2升1毫；中国银行2.87跌4仙；美团点评100蚊，跌1.3。平安好医生111.9跌2.8，友邦保险69.45跌6.5。

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好啦，3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咧，我哋继续有黄婉之 ，Hi， 系啦，嗱，头先我哋又听咗你呢一首，我就形容即系好气势、好磅礴嘅一首嘅歌啦，即系我词汇唔系咁好啦，我觉得系 more than 磅礴嘅，好有画面啊，成件事。咁然之后咧，再睇埋你嗰个嘅 music video 咧，碧玉呢个 music video 咧，我就哇，嗰、那个冰天雪地啊，等等嗰啲，你系咪专程再飞多一转去嗰度，去到拍呢个 music video 嘅？有命啊，翻嚟都好啦，冻到，我想讲。我想讲啦 ，OK， 呢一个关于 Andy 拍摄嘅好多嘢分享嘅。首先系今次系我第四次去冰岛啦，咁所以对冰岛咧都系有少少熟悉噶啦，亦都因为知道冰岛嘅天气变化好快，所以咧我都谂，咦，如果得我同埋两个摄影师由香港飞过去，我哋人丁单薄咁样要去喺一个咁 challenging 嘅冰天雪地去拍摄咧，其实有危险啊！即系唔系净系讲惊拍翻嚟嘅嘢唔啱用，而系个人身安全嗰度都会有危险。所以我就飞之前咧，我喺个网度咧乱咁 send 啲 email 出去，就系 search for 冰岛当地嘅拍摄团队去帮手，咁咧好好彩咧，佢有人复我，而佢哋亦都系一间好 professional 嘅拍摄公司，即系拍过好多嘢啦。所以咧，我就都大胆咁同佢讲咗我嘅梦想，就系、是、如果可以喺个熔岩上面摆到个钢琴就好啦，咁样。咁所以佢哋觉得最大挑战都系呢个位啊，点样吊个三角琴落啲冰度呢，首先点样可以好短时间搵到个三角琴啦。咁结果其实系搵唔到借嘅，即系借驚整坏呀嘛，所以系要去搵一啲人哋唔要嘅三角琴，咁就用啲平嘅价钱去买，跟住佢哋要用好快嘅时间呢整个钢琴 repaint 做黑色for 拍摄用，然之后就系用 truck 啊，跟住加三个大只佬，哇！我唔知加三个大只佬就已经足够，可能要有你咁大只，跟住先至可以将个钢琴搬到去球冰度咯。 佢哋系用人手搬过去噶， 人手搬噶，唔系吊臂吊噶。 哇！啊，冰岛啲大只佬大只过香港啲大只佬可能。 嗱，你去一转我先知道，我唔够胆讲，香港或者都赢嘅，佢哋好怕冻。我想讲真系佢哋。拍摄嗰阵咧，我系冻到只手真系紫色，零下十几度咧，我系不断要 cut shot 啊，即系拍咗可能我又要喺个冰度弹琴啦，吹住啲风好冻，咁我又唔可以穿好厚嘅衫，所以其实每几分钟咧，我自己就 cut， 跟住我就跑翻去个车度咧，吹翻暖只手先，如果唔系拍出嚟。个样好似冇嘢咁，但系只手黑色，其实都唔靓噶嘛。 尸变咁样 系啦，真正真系唔需要做 CG 啊！OK， 喺你面前点变都有。 哇！但系对于你嚟讲，你又系另一个挑战啦。头先讲地理同埋天气嘅环境啦，但系第二就系你要同一个即系之前其实系未合作过嘅一个拍摄团队去到，仲系喺冰岛当地嘅团队去到沟通，因为系你导演噶嘛。 好好玩，因为第一佢哋识英文。第二就是呢因为不是很多会讲得很正的英文，有时可能听不到的，但是这个 producer 他就好，他好即是好清楚讲的英文，然后呢他们是一个好专业的拍摄团队，所以其实这个 shoot 对他们来讲，在他们手上的 project 来讲是很小很小事，他们拍很多荷里活电影的，还有拍很多国家地理频道那些呢，即是很漂亮的 drone shot 拍摄成个冰川那些，他们拍很多，所以是没有难度的，只不过要摆个钢琴落个结了冰的熔岩上面呢，其实他们都说是第一次， 是已经挺好啊，你为他们带来有一个即拍了这么久的东西，都依然有第一次的挑战啦。 咦，除了第一次挑战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第一次的，听他们说话在个 MV 里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冰洞。 在里面。 是很漂亮的，那个我去到一行进去就即刻喊，即是漂亮成这样。咁连当地嘅人呢，佢哋都话未见过个洞入面係咁㗎。 哦。 首先係呀，佢首先呢个洞呢，佢係开放咗俾游客入去呢，好似係近呢一两年嘅事，係一个新搵出嚟 的洞来的。咁第二就係咧，因為我哋拍之前嗰日先至開翻，因為直情係佢哋十年未見過咁大嘅北極大風雪啊，所以咧反而咁就積咗好多一個個三角形嘅 pile， 一個個雪堆喺個洞入邊，佢哋自己都嚇親入去嗰時，好靚。咁而且佢一開翻咧，俾遊客入去咧。嘅第二日，其實我哋就已經 block 咗嚟拍攝，所以就未有遊客整爛嗰啲雪地，即係越多人行佢會越散噶嘛啲雪。咁我哋仲 keep 到好 fresh 嗰個畫面咯。 嗯 ，OK。 其實好難忘嘅，真係嗰個拍攝，因為雖然講咗好多次話好凍，但原來喺好凍之下咧，影響埋個 judgement， 同埋每日得三四個鐘頭日頭嘅啫。我哋嘅拍攝時間非常短，連睇 playback 嘅時間都冇，咁所以都好 challenging， 好要相信攝影師 take 到嘅 shot 咯。 咁所以另外喺個 MV 開頭同埋最後，你咪著住白色衫，跟住揸住一個類似紅色咁樣嘅玻璃球嘅，嗰個就你喺香港嘅時候再自己拍翻啦。 系啦，呢、這个咧，亦都系就系我头先讲话呢只歌最想表达嘅意思。Yeah. 其实冰岛咁靓，我成个 MV 系冰岛咪得咯。但系我唔系想净系讲冰岛或者讲 Bjork 嘅嘢，而系嗰个白色衫拎住一个水晶球嘅女仔，其实咧系代表咗所有人可能都系某一啲原因困咗喺一个现状。是表达这件事，但是心里面都有这一粒碧玉，它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曾经很美丽的一个 journey。就算你的身没有去到当地，你只要心里面有这个碧玉，其实它就已经存在过了。 不幽默在空气之中挥洒着，此时我的感想无法说，文字难形容，一点灵犀到一触即发，极光与赤道之间多远，我以柔声丈量红尘，敢想与标准答案多近，灵魂演算相对论。低谷时渴望，高峰期空荡，所有无法定义寂寞的开场，一定都和艺术有关。什么是心？对照一抹迷惘，一定都和艺术有关。 嗱，我哋头先讲埋个 MV 啦，咁啊好啦，到到个 vocal 部分啦，嗱，今次就继续都系邀请你个好拍，因为佢都好熟你嘅声线啦。咁但系好多人听嘅时候咧，都觉得，咦，嗱，Bjork 佢本身都有一个好独特嘅演绎嘅方法嘅。咁譬如今次会唔会有少少咧？因为都系由佢嘅故事开始到讲你嘅 message 啦，会唔会有少少 reference？ 咦，我都想试下 vocal 上面再玩得再淋漓尽致啲咁样嘅咧。 其实咧，的确系有一啲一两个位，是特登真係想向佢致敬嘅，攞咗佢嗰一種特色嘅，嘗試用佢嘅特色去唱，就係一啲後面你發覺有啲嗌，有啲大聲嗌嘅聲效，其實嗰啲就係想出表俾佢嘅位嚟嘅。 係 ，OK。 不過因為隻歌係廣東話咧，同埋我唔係即係而家唔係要做一隻Bjork 風嘅歌，而係都係做翻我自己嘅音樂，一隻管弦樂嘅音樂。只不過裏面我亦都好想有 tribute to Bjork 嘅位，咁就加咗嗰啲有佢特色嘅嗰啲叫聲落去。其實唱嗰、那個譬如 A 段咧。 去墨西，然后坐夜机。嗰度咧，其实 Alex 话，反而令佢谂翻起雷电啊，即系最初嘅我嘅一啲类似呢一种嘅管弦乐嘅音乐，雷电啊，或者最好的啊，或者天堂有路啊，即都系呢一种嘅音乐咯。 嗱，咁而家咧就系呢个 project 啦，有两首歌噶啦。咁系咪其实已经继续准备紧下一首，再下一首，定系点样咧？嗱，因为譬如先前同你倾嘅时候，你都希望啊有一个可能系结合音乐同 fine art 嘅一个嘅 event 啦，一个嘅 showcase 啦，咁样。咁呢件事嘅筹备嘅过程，而家去到咩阶段咧？问黄婉芝嘅话， 而家咧有少少 on hold 咗，因为而家发生嘅事啦。 系。 但是呢个 project 呢就是 ongoing, 就是音乐那里呢由波点女王开始跟住而家碧玉至到下一隻我而家都已经开始做緊嘅歌呢全部都是同艺术有关。咁所以呢成个 project 其实都有个名如果我第时想做嗰个 art exhibition 真係可以顺利成功做到出嚟嘅呢都会是呢个名就是、叫做 The Missing Something。 The Missing Something。 是啦是即是有啲 missing link 咁样咯咁嘅意思。 咁我都几期待啦因为而家就好似呢每一首歌同每一个 MV 呢都好似一个小小嘅 teaser。咁然之后我就好期待引申落去究竟嗰个 full picture, 究竟我系点样嘅呢我系非常之 look forward 做我唔觉得你一定要做得起呢一个exhibition, 我真系好期待去到睇到呢个 exhibition。 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呢如果我真系成功有呢个 exhibition, 你可唔可以做二三第四个入场观众啊， 可以啊，使唔使要早四十八小时嚟排队啊？ 嗱，因为咧唔使嘅，因为可能冇人睇，因为嗱头三个观众系爸爸妈妈同埋都系 Eric， 咁所以你系第四个。 咁你喺边啊？ 我未到。 咁你记得交条匙俾我哋入场喎、 哦。好嘢我咁就卖出咗一张飞啦几好。 最紧要咩你未到。 係呀。 喂咁我期待你啦就係、是、即係继续去到 explore 多啲啦然之后就呢、這个 project 希望可以快啲带到俾我哋香港嘅观众啦乐迷啦同埋即係喜欢艺术嘅呢个朋友啦咁真心期待啦。係呀咁另外就係小心身体呀记得 take care 呀。 大家都係呀加油 take care。 OK, 今日多谢晒黄婉芝介绍佢呢首新歌碧玉多谢晒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预告天文合乎地理，星星可任意飞。今天影可甜美，看你动态忽然异常入戏，惊天无四处起，幸好心有预备。随时幻变叫全球惊喜，天知你，知你心欢喜，不经意煽动你浪欢喜，雷电是你最快几个护理，探听多少次特别信号才能到你，若你要转机。要先我上放晴天气看你动态突然已上入戏惊天无四处起没有你心里只知有自己说到你不准逃离雷电是你世界中最奇你爱不爱随时还 寻求惊喜。浇满雨季，天南合乎地理，星星可有意飞，今天应可甜美。来便是你世界中最奇，你爱不爱随时幻变，要全球惊喜。天色美，知你心欢喜，不经意颤动你浪欢喜。雷电是你最快几公里，叹气多小事，特别分好才能。 刚刚听过有来自黄婉之的这首旧的作品，作品名称叫做《雷电》。接着在四点钟之前就找你这首何韵诗的新歌，记录着的就是《雷电交加》的晚上之后一个狼藉的清晨。新歌《我总是想着你离开后的日子》。 以后的青春没有你的吻，以后的咖啡不再一样，只有你很在意的小事情，也许就只剩我会继续在意。你曾说什么都会有以后，什么都会很长久，即使我看不透。你并不害怕老去，只害怕剩我一个。你因此默默祈求，我比你先离 我并不害怕老去，不害怕剩我一个，我也曾默默祈求你比我先离开，我并不害怕老去，就算只剩我一个，我相信你会一样继续为我闪亮。 工作重申，南韩政府仲未发现北韩内部有异常的动静。被传病危的金正恩上星期三未有在纪念他的祖父已故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日子到锦绣山太阳宫参拜。报道引述南韩政府官员说，金正恩当日没有到太阳宫参拜实属罕见，但他的父亲前领袖金正日执政的时候亦都只是前往参拜三次。这名官员又说，南北韩联络办公室照常运行，每日进行两次通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初时雨势较大，接近下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3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9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6，升2.2；阿里巴巴204.4，跌1.2；世茂房地产30.6，升2毫；中国平安78蚊，升2毫；盈富基金24.15，升5仙；中国银行2.87，跌4仙；平安好医生111.9，跌2.8；友邦保险69.8，跌3毫；美团点评100蚊。跌1.3，中国移动61.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9，瑞士法郎7.964，澳元4.917，加元5.472，新西兰元4.632，欧元8.3717。每百日元兑港元7.2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23。日经平均指数报19,429点，升291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86美元，卖出1,7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深水埗嘅钦州街去南昌村方向，咁近住元州街对开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开始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深水埗钦州街去南昌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嘅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至于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而在西贡公路因为水务急收，而家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西贡消防局同埋南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坑道豪苑上行。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下午的4:09，回来骚动音乐。现在阿琼会跟 Eric 交换歌，在这个之前先听有 Dear Jane 银河受理员。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认识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漂亮的天际无望，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望，像是宝钉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奔光，人何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还心慌， 或者有好暖好暖嘅一首歌啊，同埋好多用途都啱啦，即系同我表白啊，同我求婚啊，都系好啱用呢一首歌噶吓。系我知道，暂时都唔系好关我事啊嘛。跟你 DJ 啊，银河修理员。 星期四啊，琪 系啊，翻嚟星期四啊，咁今日咧想介绍嘅呢一个人咧，或者呢一张作品咧，其实有啲迟嘅，不过真系忍唔住，实在好想讲啊， 系， 同埋都应该系我哋之前一路咧，我喺呢个环节我会介绍嗰啲都系独立乐团啦，或者小众少少嘅音乐啦，但系呢个真系算系。即係絕對係一級天后啦，就係講阿 Jam 鄧紫棋啊，係啦咁樣。咁其實19年年尾嘅時候咧，佢就推出咗全新嘅專輯啦，叫做《摩天動物園》咁樣啦。咁其實咧係講緊19年年頭。開始即係離開咗舊公司，咁直情開始同舊公司有啲官司上嘅諸如此類之後咧，喺呢個好即係我覺得佢都勁嘅喎，即係喺呢個咁複雜又或者其實好混亂嘅情況底下，佢用咗7个月嘅時間完成咗呢一張新嘅專輯。咁同埋睇翻嗰個專輯當中嘅介紹啦，佢話其實唔同嘅歌咧，佢想講嘅都係有啲動物嘅，有啲同動物有關嘅一啲嘅故事。咁當中發掘到人類嘅啲獸性啦， 係 好深度嘅。咁例如佢有首歌叫差不多姑娘啦，咁其实佢系想即系用孔雀啊去讲得个靓字，即系其实就系为咗即系追逐潮流啊，或者扮靓自己啊，但系其实互相比较咯，但系其实即系冇深究自己内心啊，咁样嗰啲嘅。咁其实呢一首咧，我拣嘅系佢呢一张专辑啦，即系因为其实呢张专辑当中有一啲单曲咧，系之前已经以 single 嘅形式面试，即系大家已经听过啦。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真系佢新专辑推出之后嘅第一 part。咁我必须要讲，即系可能系阿 Jam 又或者系佢成个团队啦。是好有觀，即係嗰個概念好好嘅，所以佢揀咗呢一首歌，就是《摩天動物園》啊，同呢張專輯同名嘅呢一首作品做第一 part。因為我必須要講，即係其實除咗係阿 Jam 離開咗新公司，自己開始話事做咗第一張專輯呢個新聞之外咧，其實呢首歌佢入面好多 message 同埋佢 MV 等等，都成為咗大家好討論嘅一個熱点嚟嘅，咁又例如系佢个 M V 好似话一日咧已经破咗80万，咁你 佢嚟讲80万应该 好难啦，咁样 唔系好困难啦， 好难啦，系啊，佢邓紫棋啊嘛，咁样，咁有啲网友咧就话其实嗰 M V 个意识好大胆啊，即系入边有一啲改造人类咁样，即系或者改造一只猪咁样嘅一啲嘅隐晦嘅一啲画面，但系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彩蛋啦咁样，咁其实成首歌真系讲咗好多人类嘅兽性嘅一啲嘅作品咧，一嘅句子啦，咁样，咁当中有一句咧，系直情系讲到话，当被子爱上了雾霾，一开始察觉不出来，是这是一种腐败，它像骨牌，慢慢地覆盖，把你毒害。 哦， 咁好多网友都会觉得 呢段系曾经都好 viral 嘅，喺、香港嘅 internet 上面都好多人谈论过呢一段歌词啦， 系 啦，嗰首歌啦， 系啦，无论台湾定系香港，大家都好关注。哇，呢一首歌真系，即系好多歌词都算系几近嘅咁样啦。 系啦，或者你好容易有好多 联想， 系啦嘅联想咯。 系啦，咁同埋最好笑咧，就系嗰时即系旧年咧，台湾咪好兴一出电视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咁有啲人就会讲笑啦，就系话啊，邓紫棋同禁歌嘅距离，其实原来都好。我系可以 系咩？ 咁呢一首歌如果想被针对嘅话，系有一点可以想被针对嘅。咁同埋都讲到话，我之后有啲后续嘅新闻啦。咁唔系 first part 嘅，而系讲紧之后有啲 part 歌，有啲歌啦。喺内地佢上架个速度系有少少慢嘅，因为要协调，即都算系官司上边同旧公司嗰啲嘅纠纷啦，咁样。咁我睇咗好多宣传文案，包括评论，以及我自己听晒成隻碟之后呢，我觉得哇，佢离开咗嗰间公司之后，我突然之间爱上佢嘅音乐。 嗰个原因系咩呢？ 原因系真心嘅，我首先我坦白咗先啦，就系其实我唔系好鍾意佢之前喺内地一啲歌唱比赛上嘅表现嘅。 哦，即系典型系好飙 高音系啦，因为其实我嗱，即系飙高音呢个系一个才能嚟嘅，即系你冇得讲，即系 你歌 唱 比赛就的而且确 要抢耳啊嘛， 你好难成首歌。咁样嘅，即系冇爆点啊，所谓嘅。 但系喺我眼中咧，唔系所有歌都适合攞嚟做呢样嘢嘅，系啦。但系有一个阶段嘅阿 Jam 咧，系有呢个本事嘅，就 系 你觉得所有歌嘅演绎，佢都可以用嗰个方法去诠释佢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当我有呢个偏见嘅时候，我的而且确有一段嘅时间，我唔系好理解佢做紧啲乜嘢嘅。咁但系咧，又必须要讲，我觉得喺呢一张碟当中咧。 佢好多嘅音樂才華同埋佢嘅諗法咧，係得以指示嘅。 OK， 咁於是乎好多樂評同埋網友都會話係因為脱離咗公司嘅束縛同埋限制，咁因為佢而家自己話自己事啦， yeah. 完全咁樣，咁可能揾咗啲新嘅人嚟幫自己啦，等等。咁我話，我原來喺呢、這個呢只碟當中咧，你係可以 read 到，又或者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好有音樂諗法嘅，甚至乎可以音樂理想嘅佢添啊！即係其實脱離咗一啲好高技巧嘅，一啲嘅所謂我哋話炫耀你技巧嘅嗰唱功之外，首先佢但係即係某程度上都證明佢真係唱得啦。佢、唱得呢件事，大家即係唔需要討論啦，冇質疑噶啦。另外咧，亦都發現原來佢可以將一啲比較有深度啦，頭先講話人性同埋獸性嘅嗰個思考啊，諸如此類擺翻落啲歌度。咁但係呢啲都係佢自己，佢話好想做，甚至乎。佢話其實都係你低潮嘅時候，你先會思考呢啲嘢。即係你開心嘅時候，你人生經歷緊高潮嘅時候，你即係開心，你唔會思考啲咁 deep 嘅，甚至乎哲學得咁緊要嘅啲話題。反而係真係可能當你經過咗啲好多唔開心，佢就話佢見識咗人性嘅啲醜惡。之後你先會想寫呢啲嘢咯。 OK， 咁如果你以 marketing 嚟計，咁即係當你開始自立門户啦，或者假設你轉公司有啲乜都好啦，咁你點你都要有一批嘅音樂作品，你係有一種、咦新嘅感覺，而唔係咦我又 repeat 緊自己咯。係啦，咁如果呢個樂迷就會覺得，咁你其實同之前都差唔多啫，咁樣咁就其實係弊噶嘛呢單嘢。 都係，但係你都知道有啲 dark fans 咧係你唔變咧，佢可以跟足你一世嘅都可以。 哦，咁但係佢個。佢嗰啲本影響到噶啦嘛，係咪先？ 係要再創高峰， 梗係啦， 係啦。所以聽下呢一首啦，嚟自阿 Jam 鄧紫棋最新專輯當中嘅同名作品，歌曲名稱叫做《摩天動物園》。 只说在一点，原始的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肝都堵着节奏跳，连瓜都气死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鸡巴掉，我们的都叫。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水维持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自故乡，人人都搁在身上。擦伤自己的气质，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套宝马买套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懂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深红，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谁在长大？ 小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 是在回忆着人民以前，神秘色彩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性底线，谁一直还随意的人品评辩，谁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摩天动物园 来自阿 Jam 的作品，咁情只碟咧系曲词都系佢自己负责嘅，咁另外咧监制就系佢加上 Tima 啦，咁样我觉得真系唔知点搞，我头先讲嗰样嘢啦， 系 呢只碟入边令我睇到一个 佢其他嘅可能性或者面向， 同埋我觉得系实在做音乐咯。即係以前嗰種好炫耀自己唱歌技巧嗰、那個，我覺得係一個舞台上嘅人嚟嘅，即係一個單純歌手嘅身份咯。但係當你發現唔係喎，原來你寫曲詞啊，你去即係做監製成隻碟嘅時候，你所睇到嘅嗰個能量係大過於淨係飆高音呢一個技能好多嘅。 嗯 ，OK， 嗱，所以頭先阿瓊咧介紹咗阿 Jam 呢一首啦，係呢張碟啦，係啦，即 係摩天動物園， 係啦，咁啊，即係用好多動物嚟做比喻啦，即係講下我哋人性啊、社會啊唔同嘅嘢啦，咁樣。咁咧就香港咧有一個嘅填詞人咧，我發覺佢都我好欣賞佢嗰啲詞嘅。系啦，咁而佢亦都真係好 embrace 呢样嘢，就係你要做自己啦，咁样。咁当佢唱返自己嘅歌词嘅时候呢，咁佢可能更加可以冇枷锁啦，就可以不断去唱一啲拥抱自己啊 ,embrace 自己啊，咁样。咁而其中佢嗰陣时譬如佢做一张嘅 EP 啦，好风光啦，佢入面啲嘢推到好盡㗎啦，所有都係啦。咁亦都係将我即係近呢十几年入面呢其中一张最喜欢嘅 EP 嚟㗎啦。咁讲呢个人就係蓝奕邦啦。係啦，咁佢而家近排返到香港啦。咁亦都先前好开心，因为见到佢 IG 自己又即係会可能唱 live 啊、等等嗰啲。咁你见到咦佢开始想搭返上舞台啦，唱返歌啦，自弹自唱啦。咁我梗係嚟緊会期待佢啲嘅新歌啦，咁样。 同埋佢好乖地隔离咗自己14日。 係啦，咁亦都必须嘅。係咪先，邓小巧啱啱隔离完啦，咁样。咁呢諗你剛才講係即係動物呢一個去到做比喻呢，咁佢先前其實都有一首歌呢就都係講其實每一個人你都可以用動物去做比喻自己嘅。咁、而當大家可能都係鍾意啊我係一個白兔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唔一定㗎嘛，你可以用好多唔同，你可以 embrace 咗好多唔同靈覺，我係獨角獸咁，我係火鳳凰咁。 我想做大笨象多啲嘛，小白兔就係等俾人食㗎咗。 係啦，但係我諗中間就係一樣嘢，就係其實你要懂得 embrace 自己嗰種 character， 你唔需要人哋叫你做白兔你咪去做囉，叫你做隻羊你咪去做囉，叫你做隻豬你咪去做囉。最緊要咩？你想做隻豬，你想做隻兔，同埋你想做嗰隻羊㗎嘛。咁啊搵嚟蓝奕邦一首舊嘅作品嚟㗎啦，呢首嘅作品叫做奇珍异兽。 变色龙变色蝎子骑峭壁，乌鸦在呼之呼喊小蜥蜴，靠本能意识，各自望着去觅食，找寻占的领域。如果不可太忠贞，绵羊般温顺本性，狐狸找到你直行，把你打身正。禽兽也步步进逼，来人吧，内在那很劲，一切都要来进行。身境技巧来斗高，越斜越厚道。怕要叶紧逼，屈膝藏压力，饰演弱者都不免太小技。受打击，爆发最强劲战斗力，空着那半海平，良心街边当贩卖，全街充斥是妖怪，就一手撕去白袍，不要掉个。 老迈，人性也逐渐瓦解，谁眷顾上未破的戒，一切都坏在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机场对开海面侦破涉嫌利用快艇和等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约162公吨怀疑走私冻肉，估计市值大约650万元。行动中拘捕15名本地男子。海軍話：昨晚在三跑工程對開一帶的海面，發現兩架的等船，有關人士正在度將大批的凍肉搬運到懷疑由內地駛到的快艇上。海軍在行動中出動超過100名官員和多艘的船隻，檢獲的急凍牛肉和牛內臟，根據包裝是來自印度和美國。走私肉類可以逃避關稅，最高達到70%。政府租用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安排抵港人士到酒店留宿一晚，等候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有旅客陆续收到结果，可以离开。下午继续有旅客步出酒店。由加拿大抵港的陈先生非常不满膳食安排，说昨晚到酒店吃过一个饭盒，今朝九点吃了一个牛角包，到中午12点开始持续打了2个小时电话，直至下午2点几都没有获发午餐，最后因为太肚饿将放在对面房门口未有人吃的饭盒吃了。昨日傍晚到酒店，今日下午2点几离开的徐太话，今日下午获发一个饭盒，但不满厨房更改领取报告时间，但就没有人通知留宿人士。中学文凭试 DSE 听日开考，第一科是视觉艺术科。考评局话，受疫情影响，今年考试增设预防感染措施。虽然市场布置和考试安排都是较以往繁复，但所有提供市场的学校已经准备就绪。市场座位之间距离大为拉阔，大部分市场都设有热源影像系统和探热器，为考生量度体温。部分学校亦都设立特别市场，让获特别安排的考生应考。考评局主席容永琪、秘书长苏国生和考评局人员近日到多间学校视察，了解学校的准备工作和商讨如何完善市场安排。南韩釜山市长吴巨敦承认性骚扰女公务员，宣布辞职。他所属的执政共同民主党听日将会召开会议，相信会开除吴巨敦的党籍。吴巨敦在记者会承认，最近同一名的女公务员长约5分钟的面谈中作出不必要的身体接触，知道行为构成强制猥亵，不可饶恕，对此深感歉意，自己无法再升任市长的职务。報道說，吳巨敦在市長辦公室觸碰一名女公務員的特定身體部位，受害人之後向釜山性暴力諮詢中心揭發事件，並要求吳巨敦辭職。在野黨未來統合黨說，月初發生的事件到現在才曝光，質疑是共同民主黨有意隱瞞，避免影響月中舉行的國會選舉，要求檢方調查事件。共同民主党就话，今日上昼先至得知事件，批评有讲法话民主党在选举前两日已经得知消息，是毫无事实根据。

嚟到今日骚动音乐阿劲嘅部分啦。今日嘅故事咧，我哋由就快分手开始讲，系就快分手嘅时间。呢、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就系两个人可能对呢段感情嘅去向嗰条线啊，已经有唔同嘅睇法。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从来都不温不火，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 今日有蔡健雅嘅作品啦，嗰个名称叫做《抛物线》，系佢第八张国语专辑当中嘅作品。 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爱厌倦，怕无限，你幸福总将我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只是错觉，至高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 作曲有蔡健雅自己，填词有小寒。呢只碟嗰阵时真系好劲嘅。是讲紧当年的台湾金曲奖是有四项的入围。

内地的创作男歌手被大家认识，他的名字叫做唐汉霄。简历这首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Goodbye。 时间的需要总要跨越同一个关卡，我们都一样，终究无法安全的抵达，所以决定一次拥抱相遇的伟大，一次告别无常的造化。 Hello Hello Hello Goodbye Hello Hello Hello Goodbye， 用力的重复着，然后在下界 好有宇宙感的一首作品。 如果剩一句，此生只能说一次的话，你能确定吗？将它作为最终的解答。 但就是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说话和最后一句说话，可能中间都不是差很多的啫，又或者其实中间讲了很多说话，但是都未必句句都真心。于是乎分了手之后呢，有些人就可能会被女朋友在社交平台上讲些他们两个之间相处的事情出来啦。但是这个时候呢，最正确的做法就梗是不要出声啦。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这是没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 接亲时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回忆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Don't say anymore。 这首歌当中的智慧我想就是这两句。今天有马念先和宋楚能合唱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去年冬天。我感觉上就是在酒馆一男一女对陌生人倾诉自己心情的一首作品。这 你摆上社交平台都会同陌生人讲啫。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it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宵夜，爱与不爱还是存在，但是现在不期待。眼泪早已擦干，放下所有的遗憾，就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都是很想表扬一下马念先这位歌手的。除了之前介绍过他是糯米团的主音之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创作人。因为一路揀的不同合唱的单位，例如之前有 9M88, 有蛋堡，加上这一首歌这位新人他叫做宋楚林，我觉得都是很有化学效果表现很好的作品。那个名称去年冬天。剛才那首歌就說可不可以將一些傷心的事情都放在去年冬天啊，我想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想將一些傷心的事情放在去年的夏天再之前啊，是不是？如果不得的話，都希望我們再相遇的時候我過得比你好啊。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在意靠近爱恨之间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抛在昨天。 今天选来最后一首作品，有苏打绿的再遇见啊，这首歌收录在他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必须要说，我觉得春夏秋冬四只碟呢只只都做得很好啊。 间，当初的我的朋友